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国防科学院科技人员7月4号成功进行了先进研发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场指导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他在进行试射之前，近几天连日到火箭总装配战斗现场和那些展开紧张战斗的科技人员在一起，并具体地指导了发射准备过程。他望着新近诞生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着重强调说，长久的朝美较量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该让一向不顾我们警告并考验我们意志的美国看清楚的时候到来了。金正恩同志在进行发射的当天凌晨又来到火箭试射现场，了解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计划。这次试射的目的在于确认可装载先进研发的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火箭战术技术数据和技术特点，特别是最终确认用我国先进开发的碳素复合材料来制造的洲际弹道火箭战斗部尖头耐热特性和结构稳定性等战斗部在载入驱段时的所有技术特性。按照金正恩同志的命令，上午9点发射了主体朝鲜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它喷出熔岩般的火柱升上了天空。通过火箭试射确证了洲际弹道火箭发射时火箭脱离发射台的特性，主动段各区段遮导及稳定性系统和结构系统技术，而且重新确证了第一级大功率推进器启动及停止特性，确证了先进开发的超高比推力第二级推进器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启动及停止特性和工作特性。与此同时，还检查了先进设计的分级脱离系统的工作准确性和可靠性，重新确证了重量级战斗部在战斗部脱离后自由段的姿势调控特性，确证了在最恶劣的载入环境条件下末遮导特性和结构稳定性。特别是在战斗部载入时数千摄氏度高温严重的过载和震动条件下，战斗部尖头内部温度仍然保持25度到45度左右的稳定状态，核弹头引爆控制装置工作正常，战斗部在结构上没有任何破坏，圆满飞行并精确打击了目标水域。而且确证了装有洲际弹道火箭的移动式发射台车辆的机动特性和发射准备过程的一切技术特性，也都符合武器系统的战术技术要求。金正恩同志在监视所利用显示器具体地观看了洲际弹道火箭的飞行状态。他分析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结果后，宣布了试射大获成功。他豪爽地笑着对干部和科技人员说，今天注视我们战略选择的美国佬会感到非常不愉快的，他们在独立节收到我们的礼物包也许会感到十分不满意的，今后给他们经常送去各种大大小小的礼物包以使他们避免无聊。金正恩同志予以高度评价说，这次国防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又痛痛快快地一次成功进行了一枚能够打击美国心脏部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从而大大显示了主体朝鲜的自主尊严和英雄人民的不屈气概，誓死保卫了我们党的绝对权威。他说，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这是我国人民在反帝反美对抗战中取得的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伟大的朝鲜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进行粗暴挑战和经受种种考验的情况下，也毫不动摇，绝对支持并拥护了我们党的兵举路线，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金正恩同志说，我国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弹道火箭，所以我们祖国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达到了新的境界。他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在敌对势力执拗地进行施压和制裁的情况下，也充分打造了强大的核战争遏制力，应当为此感到骄傲。他加重语气地说，如果美国不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不消除核威胁根源，那么我国不会把核武器和弹道火箭放在协商桌上，不会在我们所选择的增强核武力的道路上丝毫退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断然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大获成功的国防科学院全体科技人员和干部合影留念。随同的有李秉哲同志、金乐坚同志、 金正直同志、郑胜志同志、张昌和同志、全日浩同志、于进同志和赵永元同志。